你好，我是袁武林。在咱们第一课内容中有讲到过即时消息系统中非常重要的几个特性：实时性、可靠性、一致性和安全性。实际上呢，这些特性的实现大部分是依赖于咱们这个通道层的稳定和高可用的。对于即时消息系统来说呢，咱们这个消息的通道主要承载两部分的流量，一部分呢就是用户发出的消息或者触发的这个行为，我们称之为上行消息；另一部分呢就是服务端主动下推的消息和信令，我们称之为下行消息。由此可见，我们这个消息通道如果不稳定呢，一来会影响这个用户发送消息的成功率和体验，二来呢也会影响这个消息的下推，导致用户没有办法实时收到消息。那么在面对如何保障消息通道的高可用这个问题上，我们来看一下业界都有哪些比较常用的优化手段。首先要保证这个消息通道的高可用最基本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个通道能随时连得上。不过你可能会觉得这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不就是申请个这个外网虚拟 IP， 然后把我们这个接入层服务器然后挂上去，再通过这个域名暴露出去就可以了嘛。但实际上这个连得上有的时候真正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用户的网络情况呢，复杂性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有的用户走二级网络来连接，有的呢通过这个 HTTP 代理然后来连接，还有的会出现这个 DNS 服务器被封的一些情况诸如此类。此外呢，这个移动运营商各种比较奇怪的限制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连通性出现不佳的问题。因此呢，要想让你的通道能够让用户随时能连得上，还需要做一些额外的优化。首先就是这个端口的连通性问题。大家知道咱们这个计算机端口的范围是0到65535，主要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公认端口0到1024，第二类是注册端口1024到49151，最后是动态或者私有端口。虽然理论上公认端口和注册端口都可以在外网暴露，但实际上呢，由于这个移动网管代理这个端口限制，以及一些网管软件为了控制这个安全风险，很多情况下呢，它只允许访问某一些端口，因此大部分端口呢，在个移动网络情况下都存在这个连通性的一些风险。实际上，目前业界确认比较安全的端口基本上只有那么几个：80、8080、443、1400这几个。因此如果我们开发一个外网服务的时候我们尽量应当选用这几个端口来对外进行暴露，确保我们这个端口的连通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同时暴露这几个端口中的某几个来进一步提升这个可连通性。当其中一个端口出现连通性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另外的端口还可以作为这个 failover 端口，当做这个备用端口来连接。那么除了端口上这个连通性的问题由于我们这个防火墙规则限制的问题，或者通过某些代理上网的用户其实还存在一些网络协议不支持的问题。比如说一些航空楼或者酒店的这个网络代理呢，它只允许通过 HTTP 协议来访问外网。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其实在我们早期通过这个移动的这个 CMWAP 接入点上网也有这个限制，不过在2011年之后呢，随着这个 CMWAP 和 CMNET 的接入点的融合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即时消息系统中通过这个 TCP 或者 UTP 实现的这些私有协议呢，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个网络代理的校验，也会导致连不上的这些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HTTP Tunnel 的方式来对我们这个网络代理进行一个连接的穿透。所谓 HTTP Tunnel 呢，其实就是通过我们这个 HTTP 协议来封装其他由于这个网络原因不兼容的这些协议，比如说我们这个 TCP 的私有协议。这样呢，不仅解决咱们这个网络协议连通性的问题，而且因为这个 HTTP Tunnel 呢，它只是在原来的私有协议的最外层做了一个最轻量的 HTTP 封装，也就是说它 HTTP body 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二进制的私有协议，所以呢协议解析的时候呢也基本上没有额外的这个代价。那么我们解决了这个端口连通性的问题和协议连通性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还有哪些优化手段能够提升我们这个接入层的连通性。其实我们在第六讲的课程中有讲到这个消息通道安全性的时候有提到过，我们能够通过这个 HTTP DNS 解决这个 DNS 劫持的问题。其实呢，借助这个 HTTP DNS 我们还能够通过返回多个接入点 IP 来解决这个连通性的问题如果前面一个连接失败，就尝试下一个，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接入提供了一个接入点的这个 failover 的机制。同时为了防止通过这个 HTTP 请求 DNS 的时候出现失败或者超时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在客户端呢进行一个接入点的一个预埋。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预埋一个域名或者几个常用的接入点 VIP， 用这个来作为我们这个请求接入最后的一个兜底的策略。当然这些预埋的域名和接入点 VIP 啊，一般需要尽量保证这个稳定性，如果有变动的话呢，需要及时的预埋到我们这个新版的 APP 里面去。好，解决这个通道连得上的问题啊，我们再来，接下来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说怎么让我们这个接入方能连得快。那么一般呢，这里有两种比较好的实现方式，一个就是通过我们解决这个跨网延迟来避免这个通道连接过慢的问题，另一个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跑马竞速来选择速度最快的通道进行一个接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跨网延迟的问题。同样我们在第六讲里面有提到啊，由于这个运营商跨网延迟的问题啊，我们希望能尽量让某一个运营商的用户呢通过托管在接入了这个运营商专线的机房的接入点来接入我们的网络。因此呢，要让这个用户连得快啊，首先要求我们需要有多运营商机房的这个接入点，其次呢，要避免运营商 DNS 解析转发导致接入 IP 被解析到其他运营商的问题。第一，多运营商机房的要求啊比较好实现啊，基本上只是一个成本方面的投入啊。目前有很多的 IDC 机房啊，其实都支持这个多线运营商的接入。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之前讲到的这个 HTTP DNS 来解决。我们的 HTTP DNS 啊，能够直接获取到用户的这个出口网关 IP， 所以在调度上呢更精准，而且呢绕过了这个运营商的 local DNS 啊，所以不会出现这个 DNS 解析转发而导致这个错误调度的问题。那么除了避免这个跨网导致我们这个通道连接慢的问题之外呢，对于返回的多个接入点 IP 啊，实际上由于这个用户上网地点不同和路由规则不同等等这些原因啊，我们连接接入点 IP 的时候呢，针对这多个 IP 它的延迟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跑马竞速的方式来动态调整每一个用户优先连接的这个接入点 IP。 所谓的这个跑马竞速啊，你可以理解为类似于这个赛马的情况一样啊，我们一次放出多匹马来参与比赛，那么最终跑得最快的这匹马呢就能胜出。同样的话呢，我们这个 APP 终端啊，会对我们 HTTP DNS 啊返回的这个多个接入点 IP 来进行一个跑马的测试，而且将这个测速结果呢上报给这个服务端，服务端呢会根据这个测速结果啊，结合后端啊接入服务的这个负载来动态调整这个接入点 IP 的列表的顺序，让我们的用户呢优先选用这个速度更快的接入点。这里呢我举了一个简单的接入点跑马竞速我实现的例子啊，下面这个图啊，客户端啊我们在启动的时候呢，会通过我们这个 HTTP DNS 服务获取到多个接入点 IP， 比如说 VIP1、VIP2 和 VIP3。那此时呢，我们这个客户端针对这个三个 VIP 进行一个并发的测速，这个并发测速呢一般可以通过比如说访问一个固定大小的进站页面啊来实现，然后呢根据每一个 VIP 的响应的整体的耗时来决定后续正式连接使用哪一个 VIP 啊。这里啊，由于这个 VIP2 响应耗时最少，那么我们的客户端呢会最终选用这个 VIP2 来进行接入。那么解决这个消息通道连得上和连得快的问题啊，另一个提高消息通道可用性的重要手段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通道能尽量保持稳定。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都有哪一些因素会导致我们这个消息通道不稳定。我们知道啊，对于这个通道中收发的消息啊，其实我们会进行很多业务逻辑的操作，比如说我们会对接入到的消息进行一个消息的存储，然后呢再进行一些加位读操作或者一些多版本的兼容逻辑啊等等。那么随着这个业务需求的不断迭代和新功能的增加，可能还会新增业务协议或者修改原有业务协议的一些字段。那么这些变更啊，都是紧随着这个业务变化的，相对呢也会比较频繁。但是在即时消息系统中啊，我们这个消息收发呢是严重依赖这个长连接通道的。如果我们这个通道层需要跟着我们这个业务的变化不断调整，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这个通道服务呢也需要跟着我们这个业务的变化频繁的做一些上线啊重启的操作。这些操作啊，会让我们已经连接到这个通道机器的用户的连接被断开。虽然我们这个客户端呢，一般都会有这个断线重连的机制，但是频繁的这个断连啊，其实也会降低我们这个消息收发的成功率和整体的用户体验的。因此呢，要提高这个消息通道的稳定性啊，我们要从架构上对这个通道层进行一个业务的解耦，让我们的这个通道层呢，只负责网络连接管理和通用的一些逻辑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用户里和连接的这个映射维护啊，通信协议的一个初级的编解码，以及断连和建连的一些逻辑的处理，我们的 ACK 包和心跳包等等处理，这些通用的处理逻辑呢，我们可以放在接入层， 然后我们将这个变化比较大的业务逻辑啊，然后下沉到我们后端这个业务处理层。这样的话呢，不管我们这个业务怎么变动，我们的通道网关服务啊，其实都不需要跟着做变更，稳定性呢也会更好一些。除了让我们这个通道层和业务隔离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面对消息下推压力比较大的场景啊，还可以采用对这个上下行通道进行拆分隔离的方式。比如说，对于直播互动的场景来说啊，由于这个下推消息啊，这个上述量很大，因此呢，当遇到这个大型直播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下行通道的压力会非常大。虽然可以通过限流啊、降级啊、扩容啊等等分类方式来缓解，但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系统的整体的负载和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场景呢，我们可以通过对上下行通道啊进行一个架构上的拆分隔离。我们用户上行的消息和行为呢，通过一个其他的啊短连接的通道发送到服务器，这样呢，既能避免客户端维护多个长连接的开销，也能解决这个上行通道啊被下推消息影响的问题。想要做进一步的优化呢，我们还可以让这个短连接呢，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短连接。我们每一次发送完消息呢，也不是马上断开，而是支持一个短时间内的空闲而不断开。比如说，我们可以 idle 2分钟，2分钟之内呢，我是不会断开这个短连接的。这样的话呢，对于用户连续发消息的情况呀，不需要每一次再有重新进连的开销，用户的体验呢也会更好一些。下面画了一个图来简单描述一下如何对我们这个上下行通道进行一个拆分的隔离。比如说用户 A 和用户 B 分别通过这个接入查询服务来获取这个最优接入点。那么用户 A 呢，通过上行通道的这个短连接网关啊来发送消息。发送的这个消息啊，在我们上行业务处理服务啊进行一个存储、加位读等等这个业务操作。然后呢，再通过消息队列把这条消息呢给到我们这个下行通道。那么下行分发逻辑服务呢，查询用户 B 的这个在线状态等等这些信息，最后呢对这个消息啊进行一些必要的推送前的准备处理，比如说做一些版本处理的兼容，最后呢再把这条消息啊给到用户 B 的长连接所在的这个长连网关机器，由我们这个长连网关机器啊将消息推送到用户 B 的这个设备中。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上下行通道啊就通过这个消息队列的方式啊进行了一个隔离和解耦。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针对这个多媒体消息这一块通道层的优化。对于图片、视频啊等等这些多媒体消息啊，由于这个数据传输量一般都比较大，如果也和普通文本消息收发的通道啊放在一条连接里面，那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消息收发的通道啊出现一个阻塞的情况。因此呢，我们一般都会开辟一个新的临时的连接通道来传输这个二进制的文件流。那么这种优化方式呢，除了能够保护我们文本消息收发的这个核心通道，也能缩短这个多媒体消息上传下载的这个链路，提高我们这个多媒体消息收发的整体的性能。针对这个多媒体消息的整体上传下载的优化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第14和第15篇中来详细的讲解，这里先不做展开了。好，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今天的课程内容啊。这节课程呢，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消息通道在复杂网络情况下会出现连通性和延迟的问题，以及在连接稳定性等方面呢，容易出现这个连不上、速度慢或者连接不稳定的情况。然后我们通过分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具体原因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在解决通道连不上的问题之上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暴露多个业界验证过的比较安全的连接端口来解决这个端口连通性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 HTTP Tunnel 来解决某些网络情况下呢只允许 HTTP 协议的这个数据传输的问题。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 HTTP DNS 和客户端预埋的这个方式啊，提供多个可选的通道接入点，让某些接入点在连不上的时候呢还能尝试其他的一些接入点。那么在解决这个通道连接慢的问题上，我们通过这个支持多运营商机房的接入点来避免这个用户的跨运营商网络的访问。此外呢，对于提供的这个多接入点呢，我们的客户端还可以通过这个跑马竞速的方式来优先使用连接速度更快的接入点来访问。最后在解决这个通道不稳定的问题之上，我们主要从这个服务端的架构设计着手，让我们这个通道层服务和变化频繁的这个业务层进行一个解耦，避免呢我们的业务频繁变动导致我们这个通道层服务不稳定。另外，对于这个消息下行通道压力大的业务场景呢，我们还可以隔离这个消息的上下行通道，避免这个消息的上行啊被压力大的这个下行通道所影响。最后将这个多媒体的消息的上传下载通道啊和我们这个消息收发的这个核心通道进行一个隔离，避免这个传输量大的多媒体消息啊造成我们这个核心消息收发通道的阻塞，影响我们消息的收发 啊，面对这个复杂的移动网络场景啊，由于不可控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稍不注意呢，其实我们就容易踩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坑。比如说我在我们以前自己的业务里面啊，就曾经出现过，由于我们这个对外暴露的接入端口啊，不是常见的端口啊，会导致很多用户连接不上的情况。但是呢，通过逐步的这个摸索和踩坑，也积累了针对移动网络复杂环境下的比较多的经验，也希望呢这些经验呢能够帮助到你以后尽量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好，那么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我们讲到啊，通过上下行通道的隔离啊，能够保护我们这个消息的接收和消息的发送，那么通道隔离会不会带来一些其他的负面影响呢？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